测到了吗？ 关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文帝驾崩以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上任之后，尊太后博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窦氏为皇太后，并按汉文帝从简薄葬的遗命，把汉文帝安葬到霸陵。乾元元年这年冬天改元，称为汉景帝元年。搞定了这些杂事之后，汉景帝马上对朝中重臣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洗牌换牌。他首先拿汉文帝的宠臣张世之开涮。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他和梁王同车入朝，经过张世之门前的时候没有下车，张世之曾向汉文帝弹劾过他，结果给汉景帝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伴君如伴虎啊，汉景帝上任之后，张世之也害怕报复。一向刚正不阿的张世之放下架子，来主动向汉景帝赔礼谢罪。这对张世之来说是很需要勇气的，但从这一点来看，张世之还是挺识时务的。可是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景帝心中对他的芥蒂却是此情无计可消除。罪也谢了，礼也送了，该给的面子也给足了，张世之自认为这件事就这么摆平了，于是自信满满的就走了。可是呢，他不会知道这一去就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踏入这熟悉而庄严的皇宫大门了。他刚回到自己的府上，就接到了一张到淮南做相国的调令。汉景帝有汉景帝的想法，你张世之还是离我远点好，眼不见心不烦，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让你到淮南做相国，没送你回老家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调走了张世之以后，另一章就浮出了水面，这个章就是张欧。张欧原本是东宫的一个无名侍卫，但此时得以青云直上，连升数级，接任了张世之廷尉一职。好在汉景帝这次为己而用的张欧也是个廉洁奉公的人，他当上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之后，公私分明，判罚得体。也正是因为这样，张青天的帽子很快从张世之的头上移到了张欧的头上。张冠李戴，这不是，这是张冠张戴。 汉景帝亮出的第一张牌取得的效果是狱中无错判，投诉无冤案，可以干实事，实干事，无白天之掩门，无晚上之庇护。偏偏汉景帝谦谦张青天，百姓曰太平盛世。鉴于第一张牌取得不错的效果之后，汉景帝再接再厉，随即打出了第二张牌晁错。在上一卷已经说过了，匈奴人在中行月的劝说下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弄得当时以和为贵的汉文帝大为头疼。正在实行与民休息政策的他，不愿对匈奴大动干戈，再起祸端。而如果总是忍气吞声，边境又会乱成一锅粥，没办法收拾。在这种战也不行，不战也不行的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智囊晁错站出来了，他提出了牧民实边的策略。汉文帝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坚决按晁错的建议去做。果然，边境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汉景帝上任之后，自然不会忘了自己的智囊啊。于是，晁错由汉文帝时的中大夫一跃成为内史，就是掌管民政的官。随后两人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呢？晁错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汉景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这样一来，当时的丞相申屠嘉就和晁错的关系很不友好了。按理说，我才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呐，凭什么你抢我的风头呢？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空有丞相的位子，却没有丞相的权力。官场上的悲哀莫过于空架子。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发生在一件小事上，晁错仗着皇上的恩宠，就在内史官署正门的旁边开了一扇后门，并美其名曰方便和皇帝制交流思想和执行工作。问题是方便倒是挺方便了，但申屠嘉却不干了。他写了一封奏章，以蔑视皇权罪请求汉景帝将晁错株连九族。应该说申屠嘉的出发点是好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今天你从这儿戳一道门，明天他从那儿戳一道门，这皇宫岂不是成了千疮百孔的私人建筑了呀？你晁错就算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但也不能乱动大汉江山流传下来的祖规祖训。他满以为这封信一到汉景帝那儿，晁错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玩完了。然而申屠嘉却忽略了皇帝对晁错宠爱的程度。打个比方吧，两个人的关系不亚于当年穿一条裤子的刘邦和卢绾。汉景帝是这样回复的：开门一事是朕的主意，丞相不必多心。眼看着皇帝这么露骨地帮晁错，申屠嘉又恼又怒。如果是换成别人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算了。偏巧申屠嘉的眼睛里边又揉不下一粒沙子，面对汉景帝的袒护，他气得直吐血。结果这一吐啊，就像西瓜皮擦屁股一样没完没了，天天吐，夜夜吐，最终一代老实正直的丞相就这样含恨而去了。汉景帝下令厚葬申屠嘉的同时， 封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晁错直升为御史大夫。晁错踏着先辈们的躯体，一跃成为国家最高领导层三甲之列。申屠家死了之后，不但晁错高兴，还有一个人也在高兴呢，就是那个当年因汉文帝黄粱美梦而发迹的无才无德的邓通。因为得罪了太子刘启，太子刘启上台之后，邓通自然是他开涮的对象了。虽然说邓通有先帝的谁也不能动的免死金牌，但是在汉景帝的眼里却连块纸牌都不是。他心里边是这么想的，我此时已贵为堂堂大汉国的皇帝，这天下现在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要砍谁的头谁也拦不住，我要抄谁的家谁也逃不掉。虽说我终归还是违背不了尸骨未寒的父亲的遗命，但这可恶的邓通当年吸农事件不但害得我狼狈不堪，还差点让父皇怀疑我的人品，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头顶的乌纱帽那是坚决不能留了。邓通就这样光荣地下岗了。不明不白的他天真地以为，他之所以下岗是因为申屠家在背后使暗招子的缘故，所以听说申屠家死了，他自然很高兴。他得意地笑着，拿出了当年汉文帝赏给他的享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金银珠宝，四处找朋友托关系走后门，梦想着官复原职。汉景帝本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思，本来想把邓通遣回老家，当年的恩恩怨怨就这么一笔勾销算了。可哪知道这个邓通这么不识好歹啊，竟然主动找上门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汉景帝手一挥，邓通就被抓起来关进了牢中。汉景帝给他定的罪名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洗钱罪。既然你很有钱，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张欧自然不是吃素的，在他的严刑拷打之下，邓通最后只能无奈招了洗钱的全部事实。等邓通的画押交上去之后，他从此就一无所有了。当然汉景帝并没有直接杀了邓通，他不能背上违背父皇遗命的罪名，他把一无所有的邓通给放了。事实证明，他放了邓通比直接杀了邓通还要残酷。一无所有的邓通从此沦为乞丐，在受尽人间苦冷遭受世人鄙夷之后，最终被活活的饿死了。就在汉景帝在朝中一手打造自己的人才体系的时候，又一件喜事出现了。汉景帝的宠妃王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对于已经是十个儿子他爹的汉景帝来说，按理说这第十一个儿子的出生已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和值得宣传的了。但这一次王夫人给汉景帝生的那不是一般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我们还是来说说汉武帝刘彻的出生吧。公元前156年七夕节， 因为一个婴儿的诞生就更加显得非同寻常了。长安未央宫的倚栏殿里灯火通明，宫女们是来来去去，个个都脚步匆匆，看神情既紧张又兴奋。汉景帝站在殿中央的一棵桂花树下，此时桂花飘香，树上朵朵桂花发出迷人的香味儿。但汉景帝的目光却丝毫没有停留在桂花树上，他脸色凝重地凝视着倚栏殿正殿内扇半掩着的大门。夜风轻轻刮过他俊美的脸庞，他像雕塑一样站着，是一动也不动，仿佛一世独立一般。过了良久，殿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汉景帝蓦然惊醒过来，脸上的凝重马上被欣喜所代替，他不再迟疑，大步流星地朝殿门前走过去。刚一到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就抱着一个婴儿向汉景帝道喜：“ 恭喜陛下，王夫人生的是一位皇子。” 汉景帝抱着襁褓里的婴儿，一脸的疼爱，一脸的兴奋，一脸的喜悦。 请皇上给皇子赐个名吧。 王夫人也不顾产后身体虚弱，就想起身给汉景帝道福，却被汉景帝给制止了。汉景帝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就叫刘志吧。”想必这个志啊，大家还不知道是哪个志呢，就是人质的志。当年吕后把情敌戚姬折磨成人质的事儿，太过触目惊心了，以至于汉文帝在敢言敢谏的袁盎提到人质两个字的时候会吓得面无血色。按理说爱屋及乌，汉景帝自然也会忌讳这个质字，但为什么又要给自己的第十一个儿子取这个名字呢？这就得从两个梦开始说起。据说王夫人在怀孕的时候就大放这样的言论，她的怀孕是因为梦见一轮红日落入她的怀中。要知道古人对日月的崇拜比如今的香客信佛还要虔诚。前面也说过，匈奴人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对日月星辰崇拜敬重有加。他们还有朝奉晚供的习俗，行军打仗还要看太阳月亮星星的脸色来行事。这一点想必我们可爱的刘邦同志就深有体会，他当年就是靠在日月星辰上大做文章而解了白登山之围的。日落其怀而孕，看来大人物出生就是不一样啊，总得造出一点神秘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才好。这大概和刘邦的蛟龙蛟垢而孕有的一比了。有一句名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高大起来，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只有站在神灵的头上，凡人才能高大起来。而不巧的是，就在刘志出生的前天夜里，汉景帝也做了一个梦。当年汉文帝的梦让邓通这个唱小丑的小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汉景帝的梦自然也不会差了。他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天而降，直落宫中。正在这时，汉高祖刘邦从九泉之下活过来了，他说话了：“ 他说王夫人所生乃是天蓬元帅下凡，得取名刘志，因为这个志啊写起来还比较难写，也有点难以形容。在汉语解释里边呢，这个志的意思就是猪。这两段插曲这么一弄，王夫人所生的这个儿子那分量之重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汉景帝会站在桂花树下足足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他不是为了偷听牛郎织女的悄悄话，而是为了一睹这神珠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刘志就是后来的汉武大帝刘彻。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又会问了，这位王夫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汉景帝又为何会对她宠爱有加呢？说起王夫人呢，就得说一下刘邦当年建国时分封的一个诸侯的名字，燕王臧荼。汉高祖五年七月，臧荼因为不满刘邦对项羽旧部的穷追猛打和不断打压功臣，成为十八路诸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按照古往今来的定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不会差到哪儿去，高举反汉大旗的臧荼也因此着实风光了一把，年度感斗奖非他莫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城市投放，如